只有12月12号，全程都可以听。 好啊，那我们这个阳明篇呢，这个90几、20几条这一带啊，其实江仲景都是，有一部分在那边分辨怎么样可能变成黄疸，怎么样不会。但是事实上，我们的临床今天的科学就会觉得说，就是那个病毒刚好是肝炎病毒大发作的时候就会黄疸。那这个是不是江仲景他提到那个什么，这个病人本来体质比较湿，所以黄疸？这个就好像江仲景是以他那个时代，只是一个阴阳气血的观念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他会做出那样的推论。但是我们临床上面其实看主症开药就好了，所以这一堆论证就可以先不管它。那另外就是张仲景的阳明篇，讨论这个，就是阳明篇这个送的好像98条，那98条里面很多内容都在讨论什么时候要用调味神气汤，什么要用大神气汤。然后它的每一条要用什么神气汤的那个地方，都是一个不是很好用的辨证点，所以然后就让人看得心慌慌的，然后我到底要用哪一个？那这种的话就干脆就不要理他好了，反正调味神气汤、小神气汤、大神气汤，它一个整的一个框架大概这个样子，之前已经顺过一遍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放过，这就往后看。那往后看呢，943条。又出现一次白虎汤，这个样是三阳合并白虎汤。然后后面这三阳合并，但是问题就是，张仲景动不动就直接说三阳合并，可是怎么样叫三阳合并？就我们读小白虎汤的时候读到一条三阳合并，然后这个人什么嗜睡，然后木合则害。那这个地方说三阳合并，那这个人呢是身重难以转侧，腹满口不仁，面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感冒。如果这个地方就是感冒出大汗，脸看起来特别的有脏掉的感觉，用白虎汤就这样。那另外他说，如果是拉起肚子的话，用葛根芩连肝草汤，那这也是教过的方子。那太阳病的葛根芩连汤，你是风吹到你的那个后脑勺，然后拉肚子。但是他用阳明病来讲的话，因为葛根芩连肝草汤它并没有太阳病的标准的脉象，而且这个拉肚子这个人本人的感觉也是热烘烘的，所以如果你要把它算成阳明病，我感冒了，所以我热烘烘的拉肚子好像也可以，所以阳明病也放下，就这样子。那再来他说如果这个人呢是胃里面空空的，就是说不是大便的问题，可是呢他的这个心中懊恼，就栀子汤是这个食道这边闷闷的，那还是用栀子豆豉汤。那阳明病呢，如果是渴得不得了，用白虎战人参汤，这也讲过。那再来呢，就有一个阳明病也出现，然后上一篇也出现的猪苓汤。那我们猪苓汤就一面看一面两边都一起看一下。猪苓汤的话，它的主要的结构是有这个滋阴的阿胶跟清湿热的滑石来搭配猪苓、茯苓、泽泻。那这样的一个方剂，它主要的内容是这个人是水热互结，他身体里面的水分里面有很多的热邪纠缠在里面。那这个水热互结的猪苓汤症，我们先跳到少阴篇去看少阴的猪苓汤。11支40啊。这个少阴病的猪苓汤，同学要，其实少阴病的猪苓汤，我们今天常用的状态是热症的肾结石。其实当这个人他是他的身体里面，尤其是肾脏区块的这个水分有太多的热邪在里面的时候，容易形成肾结石，然后爆痛的那种。那可是呢？但是今日的临床认为说肾结石你卸掉这个湿热就好了。不过这边我要跟工程师讲一下，就是肾结石的原因真的是湿热吗？不知道。所以那个前面的什么肾脏结的那个什么苹果枣甘汤跟那个有枳实跟芍药的那个方也有可能才是对的。所以这个必须要肾结石不是就用猪苓汤， 而是肾结石要有猪苓汤症才用猪苓汤，这样子。所以如果这个病人的主诉是肾脏好痛、肾结石，然后小便带血丝什么什么的话，那你们的那个问诊系统就必须要再问到底是哪一种的肾结石。那少阴病的猪苓汤，如果我们今天不考虑肾结石的问题的话，它的故事情节是：一拉肚子，二三个点，咳、呕、咳，就是又咳嗽又呕吐又口渴。然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点是失眠。所以猪苓汤在少阴病是水热互结而失眠。所以这个人有严重的失眠，然后或者咳嗽，或者呕吐，或者口渴，然后并且拉肚子。因为猪苓汤在如果是伤寒症初学者，少阴猪苓汤是最容易被忘光光的条文。因为你会很因为学少阴病，你会看到很多这个人冷掉的剧情，所以你会忘记他有一个少阴热症的猪苓汤。但是失眠，少阴病的失眠有两个汤剂是失眠，一个是黄连阿胶汤，那是猪苗汤，这是猪苓汤。所以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就这样记：少阴病有两只猪会失眠，这样子。就猪苓跟猪苗会让你失眠。那所以一旦你是少阴病失眠的时候，你可能是哇，就是一面失眠一面觉得心里面很不高兴，然后到最后是做什么都不开心，然后下床在房间里面兜圈圈的，那个是猪苗汤。那另外一种就是觉得身体啊，就是这个胃啊，觉得就是又恶心又口渴，就是这个整个从消化道到那个屁股拉肚子，什么都整个消化球都不清爽的那种失眠，在少阴病是猪苓汤这样子。因为张仲景给的失眠的方子不是那么多，一个栀子汤，一个酸枣仁汤，一个猪苗汤，一个猪苓汤，这些主症是挂失眠的。那我们这样看过之后，再回到阳明篇的猪苓汤，那他说口渴想喝水，小便不利，猪苓汤主之。那这样的话，同学一定会很容易困惑说，口渴小便不利，那不是跟五苓散一样吗？对不对？所以平心而论，就是五苓散也是口渴小便不利，猪苓汤也是小便不利，但是猪苓汤被张仲景放到阳明篇，你就要帮这个口渴小便不利补入阳明篇的一些特征，比如说主观觉得热，很容易出大汗，然后脉也比较宽大有力之类之类的，就是你把这些佐证加进去。简单来说，就是你先记一个口渴又小便不利是猪苓汤，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口渴小便不利的人好像主观感觉好热，一直出汗，然后脉又好像不是太阳病的浮脉，而是其他更有力道的脉这样子。那你就要想到，哦，可能这个口渴小便不利，这个水路不通畅，它是有热夹在里面，然后从这个角度去看猪苓汤。那再来呢，他说表热里寒，下热清骨。前一条他说，如果这个人出汗出的真的太多的话，那这个口渴的话是出汗多的口渴，那这个也不是给猪苓汤，所以你要先确定他这个口渴是什么来路了。如果他真的是一路都大汗，他都是口渴了，小便不利了，那这个的话，他这个不是猪苓汤症，而是他真的水都已经流汗流光了，所以口干，就纯粹的阳明病，当然也有可能因为出汗出太多，然后就全身都没有水了。那就这样子的话，当然就口渴也没小便，但是呢不等于猪苓汤症。那再下来啊，这个四逆汤呢，这个是刚刚讲到的那个白虎加人参汤在太阳篇，好像是一种。有一条是背上有点冷冷的，就是其实是里面热，但是代偿性的其实全身都有点凉凉的。那这个四逆汤就是其实是里面寒，但是代偿性的，这个人反而发高烧，而且那个发高烧甚至不像少阴病那个脉是沉沉的，还真的是有力的都有。所以当初那个中国大陆的老医生在临床待诊的时候，就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某某患者，他是高烧不退，而且是非常凶猛的高烧，脉象也不成。但是这个患者他，当他口渴的不得了、高烧的时候，那个老医生会注意到那个患者要水喝的时候，你给他冷水，他完全喝不下去，他说要热水。 那热量其实身体里面真正是寒的，才会有这个生理直觉的生理反应。所以这个四逆汤症，但四逆汤有四逆汤的非常清楚的主症，就是你拉出来的东西有你昨天没有消化的饭粒跟面条，那这个肯定是四逆汤症。你不用管这个人脉象有多热，他主观感觉有多热，反正就是四逆汤就对了。所以这个就是真寒假热的现象，如果有这个答辩可以让你证明的话就很简单。但是刚刚说的那个大陆老中医的医案，就是他没有那个拉肚子来证明这件事情，你没有大便这个证据证明他是肾阳极端不足的话，那你只能另外找证据，因为那时候脉象也没有，主观的感觉也没有。所以好不容易发现这个病人果然是不喜欢喝冰冷的东西，那赶快开一个大热的有附子有干姜的方就把它治好了，那个烧也就退了。那然后呢又有一个只有头有出汗的条文是九至五十二条，他说这个人呢胸口闷闷，肚子饿又不想吃饭，只有头上有汗，所以是栀子豆豉汤。那这个所以呢，对不起，其实栀子是味药，如果是在后代的本草学里面会直接书写说栀子是退三焦火的药物。所以这个地方前面的那个呢柴胡汤，这个人三焦水道不通，所以他会就只有头上有汗。五苓散也是针对到淋巴的水路不通，所以会只有头上有汗。但栀子当一个人三焦有热邪的时候，他一样是淋巴不通，只有头上有汗。所以张仲景头上有汗条不是那么多，就这几条。所以就记得，如果你的头只有头上有汗的时候，它有能够让你认得到它这个地方闷闷梗梗的，那还是回到栀子汤去，这样可以吗？就是也就是说头上有汗是一个三焦不通的指征，但是如果它挂到的是栀子汤症，栀子汤症也可以治疗因为这个上热上面的热下不去造成的三焦不通。那再来又是一个阳明跟少阳的那个方剂的优先顺位的比对了。他说这个小柴胡汤啊，他说如果你在阳明病的时候也是发潮热，阳明病的潮热实际上都每天黄昏的时候烧得最高，可是他的那个中邪啊闷闷胀胀的，就是没有好，胸闷不痛痛的，那即使他是阳明病的高烧，你还是先给一些小柴胡汤看看。那再来这个出现麻黄汤的地方，他们说这个人呢、啊、有一大堆毛病，然后呢后来嗜睡啦，全身都黄啦，然后小便不通畅，有潮热啊，有的时候会大时时约约就这样这样的感觉啊。那耳前后肿刺下好一点，然后又过了十天的脉还是浮的，他说给小柴胡汤，如果这个脉只是浮没有其他症状的话给麻黄汤，那如果肚子胀满没有尿又一直在那边反胃这样子就死定了，我不管他。那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就算是阳明病发高烧，但是如果你把脉真的比较仔细，发现这个人各种不舒服都来了，但是各种不舒服都来的话，有的时候柴胡症多一点归小柴胡，但是呢如果他是就是只是脉是浮的，你也会想，你也可以想说这个病邪是不是还是想要从表面出去，所以用麻黄汤开出去看一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看法。那另外这个下面的白蜜煎、蜜煎岛、猪胆汁，这都是阳明的那个啊、有点像是润大便的方法啦。那至于说九至五十六条的这个给的症状，我觉得让人觉得有点麻烦的是啊、这个好像也是宋本没有的条文。那这个主症到底临床好不好用，就因为太少临床经验所以不知道。他说这个人的主症，不过这个地方有一条同学可以注意一下，他说这个人的头痛啊，是那种头痛是一种不动不痛，动了就包痛的头痛。那他的方剂呢又刚好是一个有生地黄六壤，就很明显的一个清血热的方，就这个人动一下就头痛，然后呢气有点喘不过来， 然后每到黄昏的时候就烧得特别高。那这种情况之下，他用人参跟生地黄，然后再加这个蜂蜜跟麻仁。当然蜂蜜跟麻仁的组合比较像是肠子太干燥通大便用的材料，可是其实这个病人的主症并没有写便秘，对不对？他没有说是便秘，只说他是头痛。那但是这种津液严重不足，人整个血热发干的头痛，在这个地方去给诊这个方子。那如果这个人他果真就是血热发干潮热头痛，而且是动了就痛的，那就用这个方以病机来讲是合得上。那至于说这个人根本就没有血热发干的现象，那只是动了就痛的头痛，那动了就痛的头痛，那就没有把握要用这个方了。那接下来这个蜜煎导啊，就是张仲景认为说，张仲景给的这个通大便的方法，有一些是可以直接从那个肛门塞进去的。那这个肛门的蜂蜜塞剂，这个就是他是说，你蜂蜜就不断的小火慢慢加热，把它弄成到蜂蜜现在是半液体，对不对？但如果再热一点的话，会不会有机会硬到像麦芽糖这样子？那麦芽糖那么浓的时候，就有机会就是再干一点就可以搓成一个条，像粉笔一样了。然后就把这个蜂蜜烧成捏成的这一根东西推进肛门。可能我们现在习惯用西医那个肛门栓剂的人会觉得，肝灌肠的那种肝油灌肠药的那种，我们现代人会觉得说，那这个西医也会。可是呢，郝万山教授的伤寒课里面讲说，这个蜂蜜塞肠子的这个润大便通常的方法，用了一次以后，这个病人之后是连续多少天大便都是痛的，所以就是从这个地方润，其实它可以维持这个肠道的润，维持非常久。比你那个天天灌肠还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至于说在教到阳明篇的通大便以前，我已经前几天已经跟同学讲过，就是现代人的那个比较虚寒的大便不通，有比较虚寒的治法，对不对？就是主要是滋补，让你的肠子能够有力气，然后又能够润滑。但那些方法阳明篇如果只是加一个麻仁蜂蜜，当然你要通大便的药里面你要加润药是很好加的，你可以加的东西超多，麻子仁、薄子仁、松子、花生仁，反正只要是有油的什么仁，全部加进去一起煮都会有效。那蜂蜜也可以，好，那这个就不用另外讲，你随便掰没关系。中医有一个方法叫五仁散还有五仁汤，就那种各种有油的仁都放在一起就没关系。甚至有一位前辈是这样说，说就是反正就是一碗花生仁。你就用电锅蒸的烂烂的，每天当饭吃一碗，也会有效。那这就是单纯的润大便了。然后呢，他还有他说，如果你要用黄瓜根或者是猪胆汁都可以。那黄瓜比较像是今天的那种，我觉得它的瓜种有点你知道什么叫葫芦吧？葫芦是一种瓜。那台湾有一种瓜叫不袜，那叫什么瓜？护瓜。 护子 吗？对对对，就是差不多那个瓜种，从葫芦到护子之间的那种都可以。就是那个瓜肉，你削一根粉笔状的东西塞进肛门，放着，让它那个有一点凉润的药性能够浸进去。那至于猪胆汁的话，就是你把一个猪的胆的汁，加一点点醋再灌进去，他说这个下的会很多。你会愿意灌吗？肝油比较方便。那如果猪胆比较能够让你整个体质都好起来的，好。那问题是你们现在那个菜市场啊，猪肉摊跟他说，杀猪的时候帮我拿一个猪胆过来，那新鲜啊。 谢谢， 还可以吧啊。那这个，再来了，他说，如果这个人阳明病的症状还是偏太阳病的那个，有点怕冷、有点怕风什么的，那这样子的话，还是可以试试看桂枝汤，说不定桂枝汤拔出去就好了。那再来，他说，如果 赖服没有汗而发传的阳明病，就算就也就是说，一个麻黄汤症在这里他提出一个例外，就算是这个病人不很怕冷，但是其他的部分都是麻黄汤的话，还是麻黄汤这样子。那再来呢，阴沉耗汤这边就是开始要讲到黄疸这个主题了。我看一下啊、哦，黄疸这个主题的话，啊没关系，先单讲阴沉耗汤可以，因为阴沉耗汤很单纯，阴沉耗栀子大黄。那阴沉耗其实是一个不太挑体质的黄疸特效药，这样想可以吗？就是你不太需要去考虑这个人是不是虚啊还是实，就是差不多差不多，反正黄疸的病你这样点阴沉耗总是比较容易退黄了，大概是这样子。那当然是内发，这样说啊，因为阳明病有一个有另外一个方子叫做麻黄连翘赤小豆汤，那个是治疗溶血型黄疸，那个要另外算，就是血球破掉所以把这个人染黄的溶血性黄疸不算在这一类里面，就是阴沉耗治的都是那个肝炎的那个胆汁型黄疸。那当然好像有一种西医的辨证法是说，好像有一种是连眼白都会黄的，那有一种是眼白不黄的，好像溶血型的眼白比较黄的慢一点，胆汁型的人连眼白都会染黄之类的，这是我爸爸说的。我倒是没有再多了几个西医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什么面黄眼不黄之类有的没的啊。那不过呢，简单来说就是，哎，身上又出现一个什么只有头汗的啊，就是他说热瘀在三焦人会发黄，就是只有头汗身上没有汗这样一个说法。那于是呢，就是栀子清三焦热，阴沉耗跟大黄清湿热。那而且通常你在发黄疸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方剂都会有一点挂到所谓的大柴胡汤的法，因为换个角度来讲，好像阴沉耗也能够让肝挤掉一些什么脏东西，栀子也是通胆管的，让大黄往下走。好像走这一路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肝炎发作的时候，都是希望那个肝的那个发炎的那个热、那个邪能够从胆管这样子排除掉。所以什么栀子大黄这个组合常常是会用的。那至于栀子是用来通胆管的还是清三焦热的，就先不管它了。甚至庄仲景说的这个瘀热在里是瘀在三焦还是瘀在哪里也不管它了，因为这些病机都本身就是黑盒子。但是一般般的就是阴沉耗汤是治疗高烧黄疸的最直接对照的方，这样可以吗？就当做一个很单纯的黄疸就用这个结构，啊，我们先记得这个结构，然后放着，我们先往下面看别的。那接下来他讲到炳当汤，这个在太阳病的时候，说这个人身体里面有蓄血，有血瘀在那边的时候，太阳病说这个人他淤血在小腹部位的话，这个人会神经失常、错乱、发狂，对不对？那到了阳明病，张仲景说，一个人如果在这个中间的消化轴有淤血的话，这个人会变成超级健忘症患者。所以呢，班上同学有前一个去年的十二月的同学，就有同学上了课以后，他说：“哦，我现在真的是，哇！自从我不上班以后，整个记忆力退化到不行，我一定是中焦有淤血，我要去吃炳当汤啊。”那祝他幸福，我不知道现在记忆力吃了炳当汤恢复没有，但是就是淤血在下就发狂，淤血在中就健忘，就是张仲景的论点。那这个就有待临床开发，好不好？因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了。那因为张仲景在那个去汉朝人这个过于激烈的阳明病里面，张仲景可以找到辨证点，就这个人大便是黑色的，代表他那个地方有胃出血还是什么东西。但是今天如果只是健忘的患者，多半都没有胃出血、大便黑这个事情，所以你就不能辨识这个淤血到底是不是消化轴淤血。那接下来呢，又有一些讨论要用大承气还是不要用大承气的问题。那我们这个问题已经之前大体的讲过了，所以就先放着。然后接下来，好好好，遇到一个 无助于他们，因为无助于他们就是那种在太多的病上面都是唯一解、最佳解、没有办法取代的一个方法。那无助于他，我们讲义的厥阴也有啊，因为无助于他从少阴用到厥阴都很好用。讲义的我最好编在厥阴，因为它是一个破肝阴实的。对不起，我连讲义在哪里都找不到了，桌子上乱堆乱堆的。啊，可以，看到了。我放少阴是不是？好。 少阴。 哦，对了，少阴，我昨天讲的你刚吐出来了，就放在边上。我这个讲义的补充，讲义卡片的这个第六页的啊，第十个无助于汤。那无助于汤，我现在说一个，你们听了会完全笑不出来，然后说好冰哦。的冷笑话哦，我要先打个预防针，别人到时候你们觉得很难笑，然后就很痛苦，就是因为你知道日本人的那个抱手足，喜欢把一些很简单的日文写成很复杂的汉字，你听过吗？比如说日本人说请多指教是 Yoshiku， 对不对？那抱手足的那个机身上面就会写那种龙飞凤舞的那种毛笔字，把 Yoshiku 写成夜路死苦。就看起来比较帅，还有小问的中国汉字这样子，俄罗斯姑娘。那我在教大庭无助于汤的时候，就说无助于汤的口诀，就是要记得一个巧克力，就巧克力糖的巧克力，因为巧克力的那个发音用日文写起来会非常接近这个汉字，气又弱累。巧克力的，主要大苹果是巧克力，就记得邪恶的苦，就是你的血分被一些脏脏的冷痰污住了，所以你就会冷到发吐，然后就是病机是巧克力，这就是我教日本学生的时候用的冰笑话。那但是我们中文学生这样子写的抱手足汉字，还有没什么好玩的啊？那就是无助于汤，大体上来讲，就是这个人的身体的各个缝隙，无助于说要是专走腠理的，所谓的腠理，包括人的 muscle 一条一条的肌肉中间的缝缝都算。所以你的身体里面这些地方都有冷痰，而且是阴浊之气，像无助于的那个。童话故事就好像从前有一个村子，有一个神仙告诉一个人说，接下来有瘟疫流行，所以要爬到山上面，要带无助于，然后就可以把浊气压在山下，不会上来。然后等他们带了无助于上山，等到下山的时候，发现全村人都死光了，有点中国版的诺亚方舟的故事了，就中国版的诺亚方舟的故事。那所以中国人就发明了重阳登高，要插茱萸，对不对？对啊。你要背王维的诗啊，这个，对，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对不对？那个，所以大家都已经知道什么东西，就这东西它是一个无助于是一个相当臭而烈的药物，可是它就是可以把浊气往下用力砸下去，就是它砸这个血污冷吐的能力，像雷神所有的锤子一样，那相当猛烈。无助于是没有打到主阵的时候，只是时刻都可以造成肝组织溶解的肝破裂，就是破肝阴实可以 literally 如同字面所说的把肝的阴实给破，就是它是直接是可以灭掉你的肝的药。但是呢，大部分的人身体都有足够的血污冷吐，所以没有关系。这是巧克力的克星，简称情人节。那这个无助于的那个症状，就是身体里面各个的缝隙、各个组织的缝隙都有冷痰爬住的时候，那首先症状其之一是这个人他会食谷日呕，就是吃完饭以后就会吐， 因为他的胃被那个寒邪纠缠住了，胃很不爽快，所以吃完饭之后会吐。那刚刚那个厥阴病那个干姜黄连人参汤是嘴巴沾到食物就连胃酸就开始喷了，那无助于是你吃饭吃到淀粉质的东西，就是吃到肚子里了，就整个就胃翻搅。因为你知道平常淀粉质的东西最好消化，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吃这个肥肉会吐，你比较觉得不好消化嘛。可是无助于症就是你吃那个平常你最好消化的东西，消化到一半那不行了就吐了。那无助于汤症其实在这个点上适合用在什么地方？适合用在胃癌，就是胃癌是挂无助于汤的主症的。那如果胃癌像一吐就吐血呢，那挂黄土汤还没有教到的。所以黄土汤加无助于汤，其实胃癌的患者常常会大幅好转。啊，没有，你没有说话。那个，所以这是其之一。那无助于汤的主症其之二在哪里？我来看看。啊，哦，对，我助教帮我顺一下无助于汤的条文好不好？无助于汤，但前面那个六七条出现就不管它了，就是从第八点多少之后的无助于汤的条文给我一下好吗？下一个是几？九之九十七啊。九之九十七的无助于汤是啊哈，这个九之九十七是治疗便秘的一个很蛮微妙的地方，就是你知道有些人他的便秘也不是那种百分之百的便秘，但是他就是那种两天便一便，三天见一见的那种，你知道那种就是大便好像爬爬摸摸走得特别慢的。那张仲景有给一个辩证点说，如果你的腋下这边常常会闷闷的话，闷痛闷痛的，那你用无助于汤比较有效。可是问题是大部分是这样子，就是大便走得特别慢的那种人，他多半是没有腋下痛的，这边主症很难抓。所以就变成你要试试看，就是如果你身体里面的那个整个消化系统的缝隙之中就是有那种无助于症掺杂在其中的话，那你的大便就是在下来的速度会变得很慢。然后这件事情，因为昨天朱熹身为经方大师，就只埋头串珠珠，问他关于大侠如汤的事情，就那种穿到第几课了啊？大侠如很久没吃了啊，就是已经把他作为神医的本分啊。因为我认识的里面，朱熹用无助于是用了最好的几个人之一，所以他们那个朝鲜族的老医生教他传他那种开气界的方法，就是认为你不用无助于把那个缝隙里面塞出痰打掉，你那个阳气要下降没有办法，所以那是很重要的一个现在治大绝症的法，而且临床上遇到需要无助于汤来开的状况非常的多，可是他赖完猪猪就匆匆回家了，所以今天清晨天没亮就走了。他在来干嘛了？我已经搞不清楚了。串珠珠，就是，所以，我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问了，因为照理说是还需要再问的更仔细一点的。那当然，厥阴病体质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但那个东西不是无助于汤，而是当归四逆加味无助于汤，就是当归四逆加鱼姜附。那个时候，这是龙帅祥老师提的，然后就是有其实。厥阴病的那个要用到当归四逆加无助于的那种人，其实你有的时候他就算没有手指病的脉虚凝结，其实是有特征的，就是那个人在跟你有互动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脸上有一股，我不知道应该叫做，就有的中医喜欢说是青气，青颜色的气，但是我这样说好了，就是他那个表情让你觉得老子有可能有错吗？那个感觉就是那种莫名的很硬的自信心那种感觉，像我们家小胡助教或者是两年多前的克里都是这个样子，都是那种一讲话就觉得我有可能有错吧那个样子， 就是那个调调是很清楚的无助于汤镇，或者说当归四人家无助于汤镇。那这样你就会觉得啊、哦，我认识谁谁谁谁谁谁谁都可以吃的是吧？那他怎么可能有错呢？不会吃你的药的。所以就是绝音那个地方有那个地方卡住的时候，他性格大概都是这个调子。那这个，那所以呢，同学就是我只能说，你如果这样子说好了，如果你是一个便秘的人，然后因为他的理由是说你这个便秘是因为有冷气纠结，所以你肠道蠕动特别慢，那也不叫便秘啊，就是便慢，可以吗？就是很久才便一便。那那种的话，你就摸摸看，哎呀，会不会觉得好像小腹也是冷冷的？所以你去确定你自己是冷冷的就好。反正无助于汤就是大破阴食嘛，所以你不要吃太多，少量少量一点点吃，把那个冷气推散了，看看会不会。因为我这地方不得不讲，是因为我那天烧的那什么豆葱蓉能够暖下焦润肠啊，或者是甚至是硫磺也能够暖下焦润肠，然后当归润肠什么。但是如果那个塞住的那个巧克力不拿掉的话，你的肠子到底是慢慢的，它就不太，它就懒得动，那个速度上就是顿顿的。所以就那或者我说无助于是相对那个有在练健身的那个大块肌，就练出大块肌，可是非常丑陋。你会觉得这个人虽然有大块肌，可是就是不美味的那种感觉。你有看过那种练出但是不美丽的肌肉吗？有哈，就觉得笨笨的，好像有点土黄色灰灰的，然后那个形状也觉得哎呦怎么这个形状，就那种怎么看都觉得不美味，觉得他这个就是他所有花的那个健身的力气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就都白花那种感觉。那样子的丑掉的大块肌，他的肌肉的缝隙间也是塞满了巧克力。那所以无助于他们就是专门把这巧克力去掉了啊，所以是9月9日会想念兄弟的情人节专用汤，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人节是2月14号，对不起。那这就是那我会提到无助于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太多时候附子会不好用，就是因为附子前面有无助于的阴石挡着，就是你要把附子用得顺，你挡住它的无助于症一定要先拿掉。那像刚刚说无助于那个治疗大块肌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从前有一个助教，他的弟弟，就是其实他的运动量也是很普通的运动量，就是下了班游个泳这种程度。你说游泳是练不出什么肌肉的，看我就知道了。可他的弟弟简直是什么惊奇四超人二号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整个人是已经如石块般的胸肌。我说你他妈这个人练肌肉效果有点太好了吧？然后他说不行啊，我现在这里痒都抓不到了，就是那个已经卡住了。然后呢，我就说那你不然你自己吃无助于当归四人加无助于生姜附子看啊。然后吃了以后一开始没有效，我说是不是还在常常喝冰的？我说冰的东西要先不喝，不然那点科学重量比不过那些冰水的。那不喝那些冰的东西以后，那个巨大的胸肌就开始平掉了。那或者是我的表妹是从前在大学的时候被电视节目相中变成演艺人员嘛。那个时候我表妹的什么同事有一个已经死掉的艺人叫大饼，你们大陆人知道吗？不知道。那他那个大饼就常常笑我表妹是金刚芭比，因为我表妹个子高高的啊、哦，可是就是样子有那么一点块块的，就是。很奇怪，我们台湾人说的蒯，你们大陆有这个字吗？魁蒯，我们台湾人说蒯蒯，是大陆人说的什么？ 啊？ 爬虫？ 爬虫？你们说什么？壮？ 壮？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平常穿的那种什么唐装类的东西，我表妹完全不能穿，就她穿那种中国女装，你会觉得肩膀跟这样子。就是那个就觉得有点丑恶啊、哦、其实我表妹长得超美的啊、哦、但自己家的瓜是要稍微夸一下，但是她被人家这样嘲笑，在金刚芭嘲笑是金刚芭比之后呢，我会觉得演艺圈你要怎么混下去啊、哦、那就给她吃当归四人家无助于生姜附子汤，然后因为我们怕无助于太凶，还会加一点红枣，加一点阿胶一下。那 科学中药而已，大家就是吃了一个多月两个月，哇，整个肩膀的线条看起来都是很女人的，就是很柔美了，就那个样子没有了。那个决阴片会教啊，所以没关系，你也不用急着记。就决阴片的当归、四名加维他。那所以也就是说，待在身体正那里的啊，这些无助于要打的那些人，他还有很多花样。那就在给我吓一跳，在哪里？十一支三十啊，这个是少阴病，又吐又拉又手脚冰冷，但是。可吐可拉可手脚冰冷，这都是可以有的症状。重要的是这个人在床上滚来滚去说，拜托我受不了了，先生不给我一个痛快，就是这样。就是那个感冒的病邪跟人的正气又一起被冷痰缠住的时候，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完全就觉得我快要死掉了，我受不了，你说哪里痛不太痛，就是这样的。你说客观的痛度没有多高，但这个人完全就是忍受不了的一种痛苦状，就是叫烦躁欲死，就是心情上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痛苦，在床上滚来滚去的。所以各位同学，就像我们从前有一个好像是这样的故事，因为小胡一直说我这故事越讲越错，现在已经不能还原成原貌了。就是大约的剧情是，好像是小黄助教有一个朋友。小黄助教说，我好像是讲错，反正就大约就是感冒。然后那时候小黄跟陈助教很要好，然后就一起去看他那个朋友。然后陈那朋友在床上滚来滚去，翻滚挣扎。然后小黄跟陈助教就慌了，就是到底主症在哪里？同话也不服，怕不怕风，怕不怕热，什么什么都搞不清楚。然后来打电话给小胡问，小胡那不就叫做无助于汤症吗？然后就吃了就好了，这样子。但是小胡好像纠正我说。那个小孩应该是头痛烦躁之类的，好像不是翻滚烦躁，他说我哪里有记错。然后后来呢，小黄助教跟陈助教又有他们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比我年纪大，我记得还是要叫他陈老师的一个人，然后也是感冒在床上翻滚挣扎啊什么什么。然后他们这一次呢就觉得好了，不注意他们这样啊，这次学打了去抓药，然后一出门，陈老师就我受不了，他赶快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被载到医院去了。然后那个医院一检查说这是感冒病息并发成急性那个什么肾脏什么什么东西啊，就是急性肾衰竭。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认为的那个巧克力那个血污冷吐那个东西啊，可能是你那个时候感冒到的少阴病，肾脏功能非常不好。然后变成有什么尿毒不能代谢，那些不能代谢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在你身体里面弄到你这个整个人的感觉都是痛苦的要死掉这样子。那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个当下，如果无数地方把它搞好了，他的肾就不用衰竭了。因为有的时候中医的看法就是觉得人就是一股气而已，如果你那个阴浊之邪能够立刻摘掉的话，那个气通了，可能肾脏就能够恢复作用了啊之类的。那再来呢，下一个无助于汤，还出现在哪里？哦，还有11-100有一个，然后11-101有一个。好，11-100是偶尔胸闷者无助于汤主之，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辩证点，因为我们之前讲小柴胡汤的时候讲到。吐又发烧的是小柴胡，对不对？可是吐了之后，其实张仲景那个讲法真的不是吐了之后，这个吐了之后是我自己的曲解啊。就是当你这个人在吐，而你吐了之后反而觉得胸口原来的闷有一点更闷的话，那就有点像是前面讲的什么干碎半夏汤，有痰压在上面，但是你扯不下去。所以拉了之后，你以为可以胸口松一点，可是拉完之后胸口还是紧紧的。那这个偶尔胸闷也是类似，但它是无助于汤症的那个冷痰塞在那边。所以这个人病人说，他胸口闷，他恶心，可是他吐了之后，那个胸口闷，因为你吐了之后元气就更虚了嘛，所以这个冷痰就显得更厉害了。所以你的那个胸口反而更闷，就是呕吐，吐了以后胸口更闷， 那这个就是还蛮完美的不注意抗震，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要把这个地方冷盘去掉才行，那个吐的内阳不足以把它去吐掉。所以不注意抗震的吐，很可能是因为你的消化系统的周遭有那种冷盘，然后这个人就会，他的胃就会很忍不住的去呕吐一下，把那个冷盘甩掉。可是甩不掉的时候，就是，但是其实是甩不掉的，但是人的内脏还是会因为这个刺激而拼命的呕吐这样子。那再来下一个111条，就是无注意汤的，他说，哦，这个人反胃，看这个剧情啊、哦，反胃，然后吐的东西不是胃里面直接呕出来，而是那个咸沫，就是那个酸酸的口水之类的东西，一耳上流好多那种酸酸的口水，并且头痛的，这个是标准的无注意汤头痛，就是。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抓无注意汤头痛，不用抓那么仔细。这样子说，这个人头痛又恶心的无注意汤症，头痛就吐的无注意汤症。头痛呕酸水的还是无注意汤症，这样可以吗？然后另外就是前面那个烦躁欲死的那个心情，常常会跟他的头痛重叠。所以头痛，有的人比如说当归补血汤的头痛是血虚，所以这个是头痛的人，如果是把头这样子用手捂住会不痛一点，你知道是血虚。但是无注意汤症的头痛常常会得到的，这张客户端我不知道这个问诊对不对，对不对啊？就是说无助于他的头痛，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哦，头痛到想去撞墙。”就你会觉得，哦，这痛到，就是这个痛本身的痛度不高，但是这个病人主观的不舒服，非常不舒服，所以痛到很想去撞墙。那治头痛的话，科学中药的那个药剂啊，就差不多特做点加味，比如说无助于汤1.5克，加科学中药的半夏0.3克就可以了。效果不差，就一口就好掉一大半了。那今天这种头痛的烦的不得了的这个无注意汤症，在我们台湾是超级多的，多到不行。那我这是我个人的怀疑哦，不能说是绝对的真理哦。就比如说我有个朋友的妈妈是常年的这种头痛，那我有去观察他的生活饮食的话，我会觉得好像有些台湾人他喝茶是喜欢喝所谓的高山茶，就是高山上采来的没有怎么发酵的但是很香的那种生茶叶。我不晓得高山茶是不是比较寒， 是 啊，因为我喝茶是这样子，我喝茶是要求这个茶是这样子，喝了以后希望是不失眠、不刮胃、不频尿，我才喝。就在我心目中，不是贵或者香味嘛，味道不重要，就是不失眠、不刮胃、不频尿。就因为肠如果会刮肠胃的话，就喝了之后人还是会有点虚。那频尿代表这个茶还是有点寒到你的肾气这样子。所以你就说，那你如果，但是有人可能会反问我，不失眠、不刮胃、不频尿，你喝茶干嘛？哦，就是那个，就是说，可能那种冷茶的冷度会，那个气上面的冷寒性会让你的身体容易凝结出那个无注意汤症的什么东西。那另外还有呢，比如说常常喝咖啡，然后咖啡里面用的奶精又不够好，就是那种什么反式脂肪什么那种，就是那个咖啡有点酸寒的，然后喝久了，然后又变成就是常年的无注意汤症，就是可能你的饮食里面有某一种东西，刚好会增加你体内那个塞在腠理之间的冷盘。我不太确定那个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只是乱猜。但是我们台湾人的这无注意汤症的患者是爆多，那你们大陆这边呢？ 有 多吗？ 有。 那你觉得他们的起因是什么呢？ 喝啤酒喝的。 是 啊， 喝啤酒喝的，还有肾结石，有肾结石。 什么东西？ 肾结石痛的发作。 肾结石痛到头痛吗？ 不是，他痛的就是要死的感觉，撞墙。 但是那个是肾结石的痛就不是，哦，就是我懂你意思，就是说 照理说只是那个痛应该是乖乖的痛的，然后在那边说请治疗什么的，但那个人是整个人是就是疯掉一样。 对对啊， 对对，那是无助于汤症。那你用无助于汤，你用了无助于汤，我不能保证肾结石一定会消掉啊，但至少他也不发疯。嗯，这样子。那当然还有就是说，有一个同学啊，什么小孩子感冒了还在太阳病，就给他吃肾气丸，那半夜那小孩在床上翻滚挣扎，无助于汤症，这是人工可以制造的。所以大概是这个路数啊，所以因为在刚刚说的这几件事上面，无助于汤就几乎是唯一解，所以这个汤就一定要毁，因为你用别的什么治头痛的路数什么都没有用了，就只有靠无助这个药去劈破它的饮食。那另外就是无助于汤的，其实如果你是一般般调体质的话，手脚冰冷又烦躁，或者是拉稀拉水泄又烦躁，也差不多都可以用无助于汤。就是这个人是冷性体质，但他冷的不端庄娴熟，而是冷的非常暴烈，手脚冰冷加烦躁，拉稀加烦躁，通常都是无助于汤。所以这些寒性症状，如果跟烦，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张仲景的书啊，前面的逻辑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烦，比如说栀子汤症是有心火旺所以烦，对不对？那白虎汤烦渴是热太多所以烦，所以张仲景除了无助于汤这一块之外，大部分的烦都是因为有热，就是心有火则烦，火烧头则烦。火烧头的意思是烦这个字就是一个火一个人头嘛。那哦对了，对不起，我忽然之间想别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完全在岔题，请原谅我，你们不要原谅就算了。那个就是火烧头为烦，这个是人头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字是手，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也是人头的意思？这两个人头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正放的人头，这个是砍掉以后倒掉的人头。就是这个的原来的语感是砍掉的头，所以是倒过来放的。 手敌，是手 敌。哦，所以日本人说，我 fire 你，就说 quit， 就是这个意思，就砍了你头。那这个火烧头会烦，火烧心会烦。那但是在这些有火有热的烦的正对面，还有一个就是人的正气的那个正常的运转，如果被那些湿湿冷冷的东西黏住了，一样会烦。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记得一下，同样是烦得不得了。其实《伤寒论》里面的各个汤症有烦有烦有烦的，第一烦是无助于症，那个心情上面难过得不得了。那你如果要选第二烦呢？第二烦是心火旺、心阴虚的。少阴失眠的猪鸟汤症，然后至于说专找人汤的那个心烦不得眠，那已经很不烦了，比白虎汤还不烦。那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阳明篇岔题之前啊，无助于汤。那这个地方他讲到说，如果你吃了饭就想吐，就想吐的话，那是无助于汤。可是呢？如果你喝了无助于汤吐得更厉害的话呢，就不是无助于汤了。张仲景还真的是就是要你先给他喝喝看，然后没中再玩。这是，所以他就说，如果你喝了无助于汤更恶的话，那你就是小败下场，只是用这个平定这个胃里面的痰饮跟自律神经的这个啊抽水，就是胃里面有冷水的那个小败下场。那不过这个地方会觉得，哎，张仲景他的那个思考是怎么样？就是无助于汤症的患者，如果吃了小半夏汤没效，也只是没效，并不会恶化。你为什么不先吃小半夏汤，如果没效再用无助于汤呢？ 对啊， 这个我也搞不清楚啊。可能张仲景会觉得，大部分的情况都是无助于汤，只有小部分的情况是小半夏汤。因为实际上临床吃了淀粉质会吐的无助于汤症的人比小半夏汤症的人多， 所以以几率来讲的话，吴祝云他我们说包包看啊，包胜的机会是比较高的，但是还是要挂一个保险。小半夏当时是一般般的正常的呕吐，一般般普通的呕吐，像他梦醒什么什么病有呕吐都加个生姜半夏了，对不对？那这个是常规的用法。那再来五苓散又是一样，口渴小片服利五苓散啊，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至于说麻子仁丸呢，麻子仁丸的张总你说这个是太阳传来的脾约阳明，就是脾约阳明就已经在说这个人他的大便是一颗一颗硬硬的羊屎粪。那这样的话麻子仁丸是润肠的麻子仁跟芍药，然后跟杏仁，再加上小承气汤的枳实大黄厚朴这个结构，然后做药丸。那我上次特地讲那个便秘的医法，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在台湾有太多的便秘的患者，他喜欢吃中药，他就吃麻子仁丸，可是还是有药物依赖性，跟吃西药没有差别，就是吃了麻子仁丸他可以拉，可是他的那个肠道运动啊，或者是让自己那个比较润滑的能力都没有恢复，就变成常年还是要依赖麻子仁丸，那这样就变成没有意思了啊、哦！我们中药希望能够在市场上能够达到更高的性价比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能够根据它的便秘的这个体质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麻子仁丸就知道一下、哦、反正大便如果干到变成羊屎粪，而且你的体质是真的就是燥热型的体质，那麻子仁丸就是对症的。那如果你本身就是没有特别燥热型的体质，大家都是虚虚的，甚至有点寒寒的，那这样子的话，便秘就不是走这个路子来治。好，再来呢，到了89-83条，内容又回到了啊黄疸这个主题了。那他说，首先我们这样子说，我们这边有一条，张仲景在提到人黄疸的时候。都会说这个人是小便不利，就张仲景，因为但是这个东西，我个人以为很可能是张仲景先入为主的成见，就张仲景在阳明殿反来覆去的讲，就是如果这个人小便利，就好代表他的身上的湿气是可以被抽掉的，那湿气可以抽掉，他就不会黄，但是如果小便不利的话，他湿气留在身体里面，他就会黄。张仲景非常相信人是因为湿所以黄。但是我这边是在临床上面，我没有去西医院做观察，所以不晓得，请问一下，我们有机会去西医院问这个肝炎肝脏科治黄疸的主治大夫说，哎，请问一下，你们这边肝炎黄疸的患者是不是都会小便比较不利？有办法问到吗？业主有办法问到吗？对，因为当我们要做这个程式的时候。就是因为张仲景每一次都在强调小便不利所以黄疸，但是好像可能事实上可能没有这回事，我是这样猜。哦，就是这个病人可能在黄疸的状况，就是发烧啊怎么样变黄疸了，是不是一定要经过小便不利的阶段？我很怀疑。但是这个也不管他的啦，因为我们开药就对症状开，小便不利不考虑就好了。那。因为这个标准的茵陈蒿汤就是这个人发烧然后黄的跟橘子一样，那都已经整个人橘黄色，你总看得出来了吧，这个辩证点够扎眼了吧，对不对？你色盲那另外算，但是但是基本上大部分一般人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人整个人变橘子色的就是茵陈蒿汤就可以了。那再来呢，他说如果这个人是身黄发烧者，栀子薄皮汤主之。那这个地方啊，栀子薄因为黄薄的那个清热的力道，这样子说好了，茵陈蒿汤它的那个等一下啊，这个栀子黄薄的这个方剂的、哦、好像 对应 先搁置嘛，因为怎么讲，黄柏的那个清下焦湿热的力道，我对不起，我其实现在是有一点我自己有点窘到了，就是我从前在教偷偷教的时候有把它整理出一个辩证点，然后呢我 就换了一本课本的，然后这个脸抄在旧的那本上面，然后就现在已经忘记了，就是我隐隐约约有一个记忆，是这个人已经黄到这个人都干枯发黑。哦，想起来，就是你黄的干枯发黑，这个是可能性之一。另外一个就是栀子破皮汤，就是说你要从阴沉方汤进一步到栀子破皮汤的那个主要的判断点，是那个人的小便整个都是茶色的。就小便全都是茶色，再把它下架，已经热到不行了。那个时候，那你也不用去，老实说，这个时候你也不用去硬要开栀子破皮汤，你就在阴沉方汤里面再加一点黄柏，再加一点甘草就可以了。就稍微，就是稍微再加一点别的，比如说加味就好了，因为反正阴沉方汤里面已经有栀子，已经有大黄了，那你就再，那如果你没有大黄的话。它比较能够让那个药物啊，就是让他的这个人的那个水分比较走尿道出来啊。那大黄就都卸掉了，他那尿道已经干成那个样子了。如果你再用大黄的话，它是不是那个尿道就完全都没有水了？因为它小便已经茶色了吧？不用大黄，它比较会有水分给尿这边，所以就大黄减量，然后加一点黄柏。那甘草随便你爱加不加，就当做一个加减变化就可以。黄的发油是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我哥哥他肝炎，然后他是身上，就是他的枕头都会褪色，就是褪到有点偏黄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反正是他的衣物都比较容易褪色，而且他的背 褪色的意思就是说，深蓝的衣服变成浅蓝的衣服吧。 倒不是，比如说绿色、白色，它都会有些变黄。 那是被染黄，不叫褪色，对不对？染黄还是褪色？ 有褪色也有染黄，就感觉有像它的那个汗，好像有腐蚀性的感觉。 哦，这样子，那这个我刚刚说不太确定。那个时候它尿什么颜色，我们也没有人记得了，对不对？ 会偏黄，但是经常黄的很厉害。 那你说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啊，所以我现在你说以前我不懂，我现在还是不懂，这样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讲这个黄疸，我其实要挂另外一件事情。那我先其实往下面看一下啊，那个他说淤热在矣，其身必黄，麻黄连带是老豆汤。这个方子简单来说，主治一溶血型黄疸，就这个人他的黄通常黄不到眼白，然后二是治疗荨麻疹。那治荨麻疹的时候，就可以再加其他的十方药，比如说加蝉蜕呀，或者是加那个，或者是加浮萍那种发的药，帮忙把那个好像引发荨麻疹的什么东西什么逼出去。那这个里面紫白皮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随便乱用桑白皮就算了。那主要是麻黄连翘是把血中的湿热发出去的，杏仁也是去掉血中的湿热的东西，所以主要就是这个热，它的这个热邪不在那个阳明区块的那个什么，我们说肝炎的那个内脏部位，而是在血液里面，就是血液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它溶血型黄疸了。那如果今天这个人他就不是那个肝炎的那整套，而是对了，请问一下，溶血型黄疸这个东西现在临床要怎么样辨识它？ 检验啊，对，检验血， 就是这个用今天疾病来讲，这是溶血型的，不是胆汁型的。那个栀子什么东西的，有时候那是胆汁型的。那所以就是如果能够检验分出来的话，就这样子。那但是呢，因为它是到底是个麻黄剂啊，所以如果它是溶血型的话，这个人多少会比较有点像太阳病的那个脉比较浮，就是比较像是太阳病这边。但是这个方剂就是摆明里面东西都是血分的事情，但是不是肝胆的事情。那荨麻疹用这个也还蛮好用的。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荨麻疹的话，你到医院去打一针也是蛮有效的。 以性价比来讲，是不是要煮三次五次这个防滑连翘赤霞豆汤，有效也还是有效啦。但是医院那一针，我不知道它有什么，它打什么抗组织胺还是什么东西，我忘记了。嗯、 就是抗组 织胺。对，就是也还蛮快的。而且打了那个副作用有多大？没什么了不起嘛，对。大不了照照江旭龙、帅江老师说的，再多吃一点桂枝茯苓丸，再洗一洗西药就算了。所以有些地方我就觉得中药的性价比哦，啊，那这个地方好像没有特别好啊、哦。那反正已经有还可以的西药发明出来就算了。但你可能会说，中医就是要治病要治本，他这个地方会有荨麻疹，一定是因为他体内有什么邪啊、热啊、什么湿热，那我要把他这个湿热都发掉，才是从根本解决它。那我觉得如果你能够说服到病人这样想的话，你就让他吃中药吧。不是都可以的啊。那再来呢，他说有一种人呢是身发烧吃不下饭，然后主症一个人很奇怪，是一吃饭就头昏，然后胸口呢乱是乱哄哄的，那放着放着就发黄了。他说这个人叫黄疸，黄疸就是说他的这个黄疸是因为不消化，他的消化有问题，所以搞到后来变成黄疸了。那这个还是又回到一般的黄疸通用方茵陈蒿汤。然后这个黄的病里面，哦对不起啊，我再往下看一下。那另外一个猪油煎头发这个方剂是这样子，这个方剂其实临床已经不太啊对了，我们之前教到的那个消烦散，他的这个女老胆在《金匮要略本》里面，它是被归类于黄疸这里面的黑疸，所以猪油煎头发跟消烦散都会治疗黄疸病，都会就是历代都拿来治疗黄疸病。那猪油煎头发是这个人的黄疸拖着拖着也没有死，然后他的黄色已经不那么浓了，但是他的脸上那个黄黑之气都没有退掉，就是已经肝炎了、啊、已经治到差不多不能收工，但是蔓绵延着那个黄疸还没有收摊，然后久了这个人黑黑黄黄的，那个时候是用消烦散，就是那个拖到后来的黄疸是用消烦散。那猪油煎头发在中医临床也认为是拖到后来的才用猪油煎头发，但是我个人用猪油煎头发是比较倾向于用那个用在这个人是就是内分泌不够的提早老化，就是这个人因为内分泌不够，所以整个人焦乎焦乎，然后脸色是焦乎的黄，不是那个肝炎的黄疸的那种，就脸色焦乎的黄。那用猪油跟头发，因为头发好像是在中国人的感觉，就中国人是觉得就是像中国人说到那个药物，如果是动物药，他就会觉得动物比起植物更加是血肉有情之品，那有情就是情感的情，但是那个情感的情在那个时代古书也可以称为情况的情，也就是说什么叫有情，就是这个东西跟人类是比较接近的，状况比较接近人类的，所以简单来说，就好像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灵魂的位阶，那灵格越高的，人类吃进去越容易吸收，所以有的时候动物药的效能会比植物药的比较能够跟人体调和之类的说法。那当然啦、啊，从这个逻辑来讲，当然就是吃人是最补的啦。啊，那。所以呢，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吃人，对不对？所以可以吃人头发、人指甲。所以中国人就觉得，人的这些零件，哦，能够让你吃的，其实也都是很好的。所以，头发用猪油熬成焦炭了，喝那个猪油，那个头发是中国人认为头发是人的血的营养有多才变成头发。所以这个头发的这个气药气在人里面运转一下，可以帮人很多地方，就是让人充满生机的开机。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觉得头发什么了不起，煎成焦炭更加不美味，可是在中医的哲学里面会觉得头发是好东西啊，它能够帮你的生命，就是能够让你的生命的整个管道就是走在更对的路上。 那这个猪油铅头发的另外的主治是治疗女人的阴道一直有气体出来，好像阴道会放屁一样的，叫做阴吹。那这个阴吹基本上也是煎一次，比如说如果你用那种5岁6岁以下的小孩的头发就会非常有效，用大人的头发就会稍微差一点，但基本上一次都是明显的会有效的，就是马上对你身体里面这些好像身体里面渗透来渗透去的那些空气，本来是不小心这个空气走了歪路，因为人的身体里面其实很能有空气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就像我们之前在苏州的时候跟同学还是在哪里拿那个铁陨石那个锥子那边练流星拳，就因为陨石是流星嘛，对不对？就拿锥子在身上戳，那有病气的地方就会一直隔气出来，然后散掉。那我觉得同学不知道这件事，那之前在那边狂销天铁刮痧片，因为是干嘛的？就是因为流星就在象征意义上来讲是无形的世界跟有形的世界的界面，就同时代表着心想事成跟业障现行，所以就它能够把病气变成空气吐出来。那像人如果有一个屁啊憋着不放，觉得放屁不礼貌，憋着憋着这个屁就会被肠道吸收，变成你的血中的毒素嘛，对不对？就是所以人的身体跟空气就跑来跑去了。可是你的人体内在的这种空气的调度出了问题，变成从前面从前阴这边放出来的时候，那猪油铅头发就可以让这个东西回到它该有的轨道去，有一点像是什么带脉不好，营养就掉下来变成白带，所以要把带脉修好，那个营养才能运行在它原来该走的路上，这样子的感觉。所以猪油铅头发是一个重建人体的这个气血的管道，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方子。那这个跟肝炎黄疸就没有什么大关系，但是呢，反正历代中医是抓主症开药嘛，对不对？如果这个病人就是已经肝炎了3个月了，那眼看呢不死也该出院了，然后吃了身体有好起来了，就算了，就放他过关了。那到底是有没有吃肝炎，我们不管了，好不好？那这个至于说栀子大黄汤跟后面的大黄消食汤，你都可以想象是啊，对不起，小便特别茶色的是大黄消食汤。不过没关系，你就当作是加减味，反正你煮粥就抓一个应承号汤，其他都当加减味就好了。栀子大黄汤他说，因为你喝了酒，所以呢，就是然后心中发闷，那心口发闷，那栀子再加个豆豉，感觉比较有效，所以豆豉加进去。那如果吃了东西所以不舒服的话，要把这个好像，因为你这个栀子大黄汤，他把这个大黄拿掉的时候，就是《伤寒劳复篇》的栀子豆豉汤，虽然整个有点像是因为你吃了什么东西，有肝脏的什么代谢，什么东西代谢不清楚的，然后又加重你黄疸的症状，那你就连这些都挂进去好了。那你如果没有因为吃太多乱七八糟东西而恶化，那你就不用挂，就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好。那或者跳到下面的大黄消食啊，他说如果这个地方是小便也尿不出来，但是我一再强调，张凤姐那个小便尿不出来到底是不是真的都不要管它，就是反正就小便很红，就是很茶色，然后这个时候就大黄、黄柏、芒硝、栀子都放，把它拉下来。那你说什么时候放芒硝？我觉得到达前面的栀子破皮汤的时候，其实小便已经很黄了，那到达要放芒硝的时候，应该这个人是要更热更干的状态，用芒硝救下。但这个芒硝是不是要这样子开就随便？那今天这个课的时间剩下最后5分钟的时候，我稍微讲一件事，就是他后面有一条90条，他说如果这个黄病是腹痛而呕的人，就用大柴胡汤本方下去。那肚子痛而呕，通常就是不是胆就是胰在痛了，就是上腹痛为主。那腹痛呕，那这个是还蛮标准的大柴胡症，因为治疗这个肝炎有些时候的确是需要从胆这个地方帮点忙的。那我们如果跳开张仲景的说法，因为张仲景他整个对于肝炎黄疸的思考，他都是放在一个阳明病的框架里面思考。但是今日临床的话，大约是我这个是抄台湾当年老中医马光雅的一个看法。马光雅对于黄疸病的看法是，黄疸病 这个发声的时候，标准脏，你吃那个阴沉蒿汤你放得不动没关系，就是退黄专门要有的话很正常嘛，对不对？就你一铁汤里面吃就是阴沉蒿汤的那些药味你有，这是理所当然放进去。但是呢，你接下来要看一件事，就是先抓柴胡症，就是这个人有没有一个完美的小柴胡汤症，有没有一个完美的大柴胡汤症，就是先抓柴胡症。那为什么要先抓柴胡症？那是因为很多种肝炎黄疸是完全不能吃柴胡剂的，就是什么猛暴性肝炎一吃柴胡就死，因为已经是非常的肝阳实肝阴虚的状况，一吃碰柴胡就完蛋。但是有一部分的肝炎黄疸的临状况它就是柴胡症，所以如果它的临床的其他主症就是一个完美的柴胡症的话，那你还是小柴胡汤或者大柴胡汤就开下去，这样可以一次性的对到那个人的病，他赶快就效果退下来。所以先辨别有没有柴胡症，决定你这个阴沉蒿汤还要不要加柴胡汤的结构。然后柴胡症这一轮弄完了之后，再要考虑下一件事，就是这个病人的饮食状况还可不可以，就是这个病人会不会已经到了完全吃不下饭那么惨的状态，就是这个人一定要脾胃之气有，他才有办法走完这个病程。所以要问他吃不吃得下饭，打脾胃饭还有没有底，就是要了解他的消化系统的状况。如果这个人消化系统已经很弱了，你不管开什么汤，你那天补强脾胃什么啊，因为这时候有点寒热相合的问题，所以像理中可能有点太热了，但至少你什么香砂六君子汤啊、四君子汤啊，那种确确实实能够让脾胃比较好的药要挂进去，就是补养脾胃这个项目也要考虑清楚，看清楚要加多少补脾胃药是刚好的。但如果你现在是初学者，你可能不知道加多少就刚好，但是你玩一阵子以后就会知道了。反正你也不急着今天明天得肝炎嘛，对不对？就是感觉啊，没关系，这个可以练一练再说。然后补养脾胃的药放下去，然后接下来他说要看有没有风夹湿的问题。他说治肝炎的卡关通常都是在风夹湿这一点上面，就是你以为你用了阴沉蒿这个去湿热的或者什么去湿热的，以为这样子弄着弄着它可以好了，就发现它不怎么好或者好一点点。他说这个时候你要考虑的是它的湿气跟风气是纠结在一起的，所以没有办法好。那他说风夹湿的特征就是你要用风药去带那个湿气才能抽掉，如果你没有风药去带的话，那个湿气没有办法。他说技术点就在于风药跟湿药的组合。他说那既然技术点在这里，那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个现成的东西可以拿来用，就是李稿李东元的生阳散火汤或者是生阳益胃汤都可以，就是你生阳散火汤跟生阳益胃汤里面有的药都拿出来各加一钱之类的，就是这样子就可以把肝炎要把湿热拔除的时候遇到那个卡关把它拿掉。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顾好了之后，你再来考虑是不是他再回到张仲景的地方去考虑，就是他有那么热，小便都茶色了，烧成这个样子，我是不是要再加一点黄柏，是不是要再加一点芳香，你再回头来把张仲景这东西做一个张仲景的逻辑内的加解，就是肝炎的整个治疗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我要说的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家里面喜欢自己玩中药的人，如果你今天有个人家里面人没有发烧，硬生生莫名其妙就发黄，那不紧张，后面有个阴沉五苓散，就是五苓散加阴沉蒿就可以了，一吃就好了，那完全不是问题。但这个人发着高烧，发了高烧，然后开始黄掉了，他就是你知道他是肝炎的黄疸的。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医术还没有摸熟的人，通常都会黄掉，你不太会敢自己出手了。但是你就记得，反正治黄专方阴沉蒿汤，然后看他有没有柴胡症。那柴胡汤应该大家在这个阶段应该有点熟悉了，有柴胡症就开柴胡汤，没有就不开。要再来看脾胃状态、饮食能不能还吃得下饭，然后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卡的地方，一有卡就风夹湿的那一套都挂进去，或者就根本就不要管有没有卡，就反正挂进去就对了。因为生阳益胃或者生阳散火，它的药性不太会伤人的，它这个很平衡的方剂，直接就挂进去让保险也没关系。所以这样子分成几个项目来拆解一个肝炎，就是一个大病，那你把它拆成在好几个项目， 来做调节的时候，你的心就比较不会慌。当然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当然不行的话，现在西医院又有很好的抗病毒药，所以都要西医院给人家管也没关系。哦，你晚一点就不给人家，过门才小心。